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理解内存的上半部分，虚拟内存和内存保护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在专栏的一开始说过呢，计算机有五大组成部分，分别是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如果说计算机最重要的组件，应该是承担了运算器和控制器作用的 CPU， 那内存呢，就是我们第二重要的组件了。内存呢，是五大组成部分里面的存储器，我们的指令和数据呢，都需要先加载到内存里面，才会被 CPU 拿去执行。专栏的第九讲里呢，我们讲了程序装载到内存的过程。可以知道，在我们日常使用的 Linux 或者 Windows 这些操作系统下面呢，程序并不能直接访问物理内存。我们的内存呢，需要被分成固定大小的页，然后再通过虚拟内存地址到物理内存地址的地址转换，才能够达到实际存放的物理内存的位置。而我们的程序看到的内存地址呢，都是虚拟内存地址。那既然这样呢，那这些虚拟内存地址是怎么最终转换成物理内存地址的呢？这讲里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想要把虚拟内存地址映射到物理内存地址，最直观的办法呢，就是来建一张映射表。这个映射表呢，能够实现虚拟内存里面的页到物理内存里面的页的一一映射。这个映射表在计算机里面呢，就叫做页表，就是 page table。那页表这个地址转换的方法呢，会把一个内存地址呢分成页号和偏移量这两个部分。这么说呢有点太理论化了，我们拿一个32位的内存地址为例，帮助你来理解这个概念。其实呢，在整个内存地址的高位呢，就是我们内存地址的页号，后面的低位呢，就是内存地址里面的偏移量。做地址转换的页表呢，只需要保留虚拟内存地址的页号和物理内存地址的页号之间的映射关系就可以了。同一个页里面的内存呢，在物理层面是连续的。以一个页的大小是 4K 比特来作为例子，我们需要呢用20位的高位和12位的低位。那总结一下呢，对于一个内存地址转换，其实就是这样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我们把虚拟内存地址切分成页号和偏移量的组合，然后呢我们从页表里面查询出虚拟页号所对应的物理页号，然后呢我们直接拿物理页号加上前面的偏移量，就得到了物理内存地址了。那看起来这个逻辑似乎很简单，很容易理解，不过问题马上就来了，你能算一算这样一个页表需要多大的空间吗？我们用32位的内存地址空间为例子，你可以暂停一下，拿出纸笔来算一算。不知道呢你算出来的数字是多少，32位的内存地址空间呢，页表一共需要记录2的20次方个到物理页号的映射关系，这个存储关系呢，就好比是一个2的20次方大小的数组，一个页号呢是完整的32位的四字节，这样呢一个页表正好需要4兆的空间。听起来4兆的空间好像还不太大哈，毕竟我们现在的内存，你用的电脑多半已经有至少有 4GB， 那服务器上呢有个几十 GB 的内存呢，其实也很正常。不过呢你要知道，这个空间可不是只占用一份哦，我们每一个进程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虚拟内存地址空间，这就意味着呢每一个进程都需要这样一个页表。不管我们这个进程呢是个本身只有几 KB 大小的程序，还是需要几 GB 的内存空间，都需要这样一个页表。如果你用的是 Windows， 你可以打开你电脑上的任务管理器看一看，现在你的计算机里同时在跑多少个进程，用这样的方式页表需要占用掉多大的内存。这还只是32位的内存地址空间，现在大用的内存呢多半已经超过了 4GB， 也已经用上了64位的计算机和操作系统。这样的话呢，用上面这个数组的数据结构来保存页面，内存占用就更大了。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呢？你可以先仔细思考一下。那仔细想一想呢，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存下这个2的20次方个物理页表的数据，大部分的进程所占用的内存呢是有限的，需要的页呢自然也是有限的，我们只需要去存那些用到的页之间的映射关系就好了。如果你对数据结构比较熟悉，你可能说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用哈希表这样的数据结构呢？那很可惜呢，你猜错了。在实践中呢，我们其实采用的是一种叫做多级页表的解决方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用哈希表而用多级页表呢？别着急，听我慢慢跟你讲。我们先来看一看呢，一个进程的内存地址空间是怎么分配的。在整个进程的内存地址空间里呢，通常是两头实中间空。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呢，内存地址从顶部往下不断分配占用的站的空间，而我们的堆的空间呢，内存地址都是从底部往上再去不断分配占用的。所以呢，在一个实际的程序进程里面，虚拟内存占用的地址空间通常是两段连续的空间，而不是完全散落随机的内存地址。而多级页表呢，就特别适合这样的内存地址分布。 我们一个四级的多级列表为例来看一下，同样的一个虚拟内存地址呢，偏一量的部分和上面简单的列表一样不变，但是原来一号的部分呢，我们把它拆成四段，从高到低分成四级到一级，这样四个列表索引对应的呢，一个进程会有一个一级列表。我们先通过四级列表索引找到四级列表里面对应的条目，这个条目里面呢存放的是一张三级列表所在的位置，四级列表里面的每一个条目呢都对应着一张三级列表，所以呢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张三级列表。找到对应的这张三级列表之后呢，我们去用三级索引找到对应的三级索引的条目，三级索引的条目呢再会指向一个二级列表，同样的二级列表里我们可以用到二级索引指向一个一级列表，最后一层的一级列表里面的条目呢对应的数据内容就是物理页号了。在拿到了物理页号之后呢，我们同样可以用页号加偏一量的方式呢来获取最终的物理内存地址。我们可能有很多张一级列表、二级列表乃至三级列表，但是呢因为实际的虚拟内存空间通常是连续的，我们很可能只需要很少的二级列表，甚至只需要一张三级列表也就够了。事实上呢，多级列表就像一个多插数的数据结构，所以呢我们经常称之为页表数。因为虚拟内存分布的连续性呢，数的第一层节点的指针呢很多就是空的，也就不需要有对应的子数了。所谓不需要子数，其实就是不需要它对应的二级三级的页表了。找到最终的物理页号呢，就好像通过一个特定的访问路径走到数的最底层的叶子节点。以这样的分成四级的多级列表来看呢，每一级如果都用五个比特来表示，那么每一张某一级的列表只需要2的5次方，也就是32个条目。如果每个条目还是4个字节呢，一共需要128个字节。而一个一级索引表呢，对应着32个 4K 比特，也就是 16KB 的大小。一个填满的二级索引表呢，对应的就是32个一级索引表，也就是 512KB 的大小。我们可以一起来测算一下，如果一个进程占用了一兆的内存空间，分成了两个 512K 的连续空间，那么它一共需要两个独立的填满的二级索引表，也就是意味着64个一级索引表，两个独立的三级索引表，一个四级索引表，一共呢加起来是69个索引表。每个索引表呢需要128个字节，差不多呢一共就占 9KB 左右的空间，比起我们上面的简单的页表来说，需要的4兆空间来讲，差不多呢只有1/500左右。不过呢，虽然多级列表节约了我们的存储空间，却带来了时间上的开销，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原本呢，我们进行一次地址转换，只需要访问一次内存就能找到物理页号，算出物理内存地址了。但是呢，用了四级列表，我们就需要访问4次内存才能找到物理页号了。我们在前面两讲讲过呢，内存访问其实是比 cache 要慢很多的。我们本来只是要做一个简单的地址转换，反而呢，一下子变成了要多好多次的内存访问。那这个时间层面的性能损失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那请你一定要关注下一讲的内容了。好了，这讲的内容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从最简单的进行虚拟页号一一映射的简单页表说起，仔细讲解了现在实际应用的多级页表。多级页表呢就像是一棵树，因为一个进程的内存地址空间呢是相对集中和连续的，所以采用这种页表树的方式呢，可以大大节省页表所需要的空间。而因为每个进程都需要一个独立的页表，这个空间的节省啊，最终累积起来是非常可观的。在优化页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观察到数组这样的紧缩的数据结构，以及数这样的稀疏的数据结构在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上的差异。另外呢，纯粹理论软件的数据结构和硬件的设计呢又是高度相关的。那对于虚拟内存的知识点呢，你可以再深入去读一读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的第 5.7 章节。如果你觉得还不过瘾呢，你可以进一步再去读一读 What Every Program Should Know About Memory 的第四部分，也就是专门讲虚拟内存的部分。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在实际的虚拟内存地址到物理内存地址的地址转换的过程中，我们没有采用哈希表，而是采用了多级页表的解决方案。你能想一想使用多级页表对于哈希表有哪些优点，又有哪些缺点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想法。如果觉得有收获呢，你也可以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